OK， 我们可以自然聊天了是吗？ 可以自然聊天。 对对，可以自然聊天。 我先让我站一下，我屁股开花了，我感觉。 你们难道两个人挤一个椅子坐的吗？ 没有， 就是我们俩在我家，我有一个小的书房，然后就是说算是我的工作室。 但他是因为他那个。好，欢迎收听第三期的大话音游节目。我是 Nicholas， 我是 Jasmine。 今天呢，我们有两位特邀嘉宾，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录。因为我们俩都今年很可惜没有去成 GDC， 但是我们都很想去。为了弥补我们的遗憾呢，我们特意找人来给我们讲一遍这个 GDC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先让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吧。那刘子奇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刘子奇。我是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的游戏音频的专业。基本上就是学的跟游戏音频方向非常对口的东西，而且我差不多是我们学校第一届中国的学生在这方面进行专长的学习的。也因此有机会接触了不少的国内外的一些很多资源，包括认识了很多老师们啊。我今天呢给大家来可以讲一讲在国外学习的游戏音频专业的一些见闻，包括还有包括当然还有这次 GDC 见到的一些东西。 对，那夏东平老师。 大家好，我是夏东平。我之前是在网易雷火工作室作为音频设计师，然后现在这次呢，反正也是受各位老师之约哈，然后能跟大家聊一聊游戏音频的一些话题，包括是这次 GDC 的内容，然后很高兴，谢谢大家邀请我。 好， 非常荣幸有大东老师，然后还有刘子奇给我们来分享他们的留学经历，然后还有工作经历，并且在 GDC 今年 GDC 的一些见闻还有经历吧。 对，非常感谢两位捧场。那这两位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在国外留学过的。但是我想就是先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是怎么走上就是游戏音频设计的这个道路啊？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从小可能就是受就是家庭影响比较重，比如说他爸妈就是都是音乐家，然后所以自己呢可能从小长到大就是一直都会接触这些东西。那不知道就是两位就是你们走上这条路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刘子奇你是什么样？ 我其实很晚才决定要从事音乐这条路。我是到美国上了高中之后，受到这里音乐氛围文化的影响感染，才决定要学习音乐的。然后刚来 Berkeley 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要去做游戏音频。倒是那个时候我的室友一心想着做游戏音频。然后大一的时候，其实他影响了我很多。他第一次带我参加了一些网上的 Game Jam 这些活动，然后也跟我分享了一些他自己业余做一些游戏音频上，包括主要还是音乐的这些经历，我是受到他一部分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学习的是电影配乐的专业啊，这个专业呢，其实我们的游戏音频专业也是属于这个电影下面的，但是其实一个 minor， 一个这个不知道 minor 中文应该怎么说，对，就是一个方向，一个分支， 辅修、 嗯、 对，辅修、 嗯、 对。但是其实现在上的课呢绝大部分都是跟游戏音频有关的，电影的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上什么选修的东西了啊。然后主要从电影转到游戏，我主要是我是从音乐入手的，音效的话接触的比较晚。音乐上的话上了一些课，比如说一开始接触到我们学校很有名的这个 Michael Sweet 老师，他写了那一本很有名的为游戏写互动音乐的那本书啊。当然我在 GDC 上也碰到了他。 Michael Sweet 老师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大，他上他的课了解了许多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游戏音频、游戏音乐和电影音乐的一些区别。然后在这上面我开始觉得游戏的音乐相比于电影的音乐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的一个很不确定性和以及它的互动性。 对于我而言，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而线性的音乐的话，我相对而言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意思。所以我包括一直到现在对游戏音频最大的兴趣还是在高互动性的音乐上，希望把游戏的 gameplay 游戏的玩法能够跟音乐最大程度的结合，这是差不多我的一个理想吧。音效这块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在我们学校的电子音乐专业里面接触到的。音效的话也是包含了制作跟设计两部分，设计就是像是 FMOD、WISE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学，包括还有像是 Unity 在里面怎么把音频接入进去，怎么写一些简单的代码，包括如何跟 FMOD 还有 WISE 连起来，用它的这些接入的插件。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游戏音频课上面，其实老师鼓励我们去自己做一些小游戏。我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之前两个学期，每个学期自己都做了一两个小游戏，当然也是很简陋的 demo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在游戏行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不仅要懂音频，而且还要懂游戏。这也是很多我觉得从影视过来转从影视音频转为游戏音频相对要欠缺的一点，就是对游戏制作流程包括游戏的一些逻辑这些本身的一些理解。这是我觉得我从我们学校的课程中收获最多的，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游戏设计然后从游戏音频这方从进行切入，更多的进入这个游戏的本身。 对，就是从游戏的它的这个怎么样把它互动性然后体现在音乐上，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游戏音频它的 implementation 也就是接入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你有什么想法，脑子里有什么想法还要去想着如何去实现它。那么如果是给你自己的游戏做写一个音乐，如果我有一种音乐上的想法，那么如何去实现它就要需要我自己在这个代码里面去完成。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的帮助非常的大，包括我就是让我如何理解整个游戏的逻辑，整个游戏的流程这些。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游戏了，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哼，听起来是挺有趣的，就是小游戏毕竟是小，但是它还是帮助你就是完成这整个一套的这个过程，就是怎么样去设计，怎么去思考，然后怎么样去完成。 对，就是美国这里的话，不管是什么大学，他们的游戏的专业就不光是音频了，包括美术啊、程序策划这些，其实都是针对着独立游戏方向来进行的。因为大多数人毕业之后，其实还是会先在独立游戏的工作室工作一段时间，再考虑到会不会去大公司的问题。在针对独立游戏的话，实际上就是以创意为第一目标，而不用太去考虑到这个游戏做出来有没有什么商业价值这些东西。所以说其实这样一个 brainstorming 的过程是非常的发散性的。 所以总的来说，你是其实也是就是来到这边学校之后，然后接触了大量的这个游戏音频的这些一些概念吧，然后从此才踏入了这个门，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给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IC 这个游戏写过一些音乐，那是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的接触，在课堂上接触游戏音频这块。当时做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纯外包的一个方式去接入的，但是呢当时由于还不懂什么，后来就是做出来的东西现在回去听就觉得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实这个合作的过程也让我对这个游戏音乐加深了这个兴趣。 对， IC 是国内销售量特别高的这么一款独立游戏，也可以算独立游戏吧， 非常火的一款。 对然后我也听过你做的那个音乐，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棒的，就是结构非常好。 当时 IC 这个音乐呢，我当时其实是知道了一些有比如说互动音乐的这些概念的，比如说进行战斗场景explore 这些的分层，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 IC 的团队呢，他们之前也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最后就做成了一个纯 loop 形式的一个 BGM。当然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还是我觉得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当然后面的话我就在接入上尤其是研究了就是如何去实现这些相对比较复杂的互动音乐的功能。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多纯外包上面无法满足的一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嘛， 对 吧？对，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要求，自己审视自己的作品肯定会听的都是不足的地方，但大家听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那就是刘子琪差不多已经介绍他自己，然后那大东老师可能是相比刘子琪他更多就是专注于这个音效设计的这个经验，对不对？ 对，我的前半段的经历可能跟 Jasmine 有点类似啊。我是这样的，我是从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学音乐，我从小的时候是学钢琴的，后来上了中学之后跟大家玩乐队，我又去学了鼓。所以就是一直其实上中学的时候，然后包括之前一直是音乐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因为小时候一直特别喜欢看电影，其实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嘛，就觉得说，哎，那你既然有这个方面的一个先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你为什么不去考一下录音系这个东西呢？然后我觉得，哎，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干嘛的，然后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后来就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 那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走作曲的这个方向， 走作曲的路线是吧？ 对， 这个事儿说起来我觉得完全是个人的一个倾向的东西。就是我虽然小时候一直是学音乐，但是后来呢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音乐家是要饿肚子的。就是我没有这个开玩笑开玩笑这个开玩笑，就是因为你看你小时候你看所有的这个特别有名的作曲家哈，全都是这个少年意气风发，然后到后来中年晚年的时候特别惨，就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对，因为哎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也不懂事儿，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对，然后也觉得可能录音这块的东西呢，离整个电影的这个制作环节呀、整个电影工业 比较近一点， 相对来讲哎这个融合的程度更高一些吧。最开始的考虑主要是这个事儿。 是。 然后后来呢，对，就去了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学的录音艺术专业。然后 对，我可能打断您一下，因为我想普及一下大家可能在这个点上，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老师跟我讲的是，在中国只有两所学校的录音系是真正是录音系的，可能北京电影学院比中国传媒大学的录音系还要好。然后真的有师姐跟我讲过，说他们去考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是有多难，就是老师是直接一手扒在琴键上，然后你把所有的音都写下来这样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你们入学考试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没有这么难，就是说我们是要去弹曲子，或者是有试，就是试唱练耳的考试。当时有把我吓到，说就是一手掌就是打在琴键上，然后要把所有的琴的那 个 就是音全部写下来， 有点 对，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但是我是知道，真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系是非常难进。 哎，我能问一下吗？为什么录音系这个跟为什么录音系需要去考像是乐理啊这些东西，就是像是包括时常练耳这些 中国特色。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后来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跟我讲过这个问题。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你一个中学生，然后你考大学，你进入到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时候，那我学校会需要对学生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考量嘛，对不对？我才能区别出学生不同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差异来。那我声音方面的这个东西，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方法去来衡量你？那我可能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以后进行的设计上啊、创作上的东西，那完全其实是主观的。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也谈不上说好或者不好，或者说对或者不对。那我怎么能用一个最直接最能够量化的方法去考虑你，就是来衡量你对声音方面的素质怎么样。那其实音乐是唯一一个能够最快的速度，然后全世界的是通则的，然后我能够去量化你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可能是对耳朵的一种检测，也是视唱练耳，它是非常检测你的耳朵的。对 对, 对，说到底实际上就是你对声音的一个敏感程度和你对声音的一个记忆力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跟高考是类似的，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这个学校就在乎你这些课程学的怎么样，其实就是一个刷人一个过程。 对，它只是一个检测。 对，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有一个就是能跟所有的学生坐下来一个一个去 interview， 一个一个去面试你，然后再去筛选出来一个东西。我最开始的一层的筛选肯定是这种量化的这样的东西。 嗯嗯。 我在这里想说一句，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其实专业设置呢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可能大东老师在美国读研的话，肯定也是我要先报了专业，然后我再申请这个专业再进来。但是美国的本科教育其实大一大二一般都是相对比较通才的教育，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专业，大家进来都是一样的，什么都可以选，然后再慢慢确定方向，最后在大二的时候再进入专业，在专业上再进行一些考试。比如说像是我的电子音乐专业，那么就是你需要交2到3首你的电子音乐制作的一些作品，通过这个来进入这个专业。这也是美国本科教育可能跟国内的一些不一样 的地方。对 对， 然后大东老师，您是就是从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录音系毕业了以后，然后又想说再去国外去深造一下，就是读了硕士，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嘛，就是电影学院的本科，录音系的本科，大部分的内容实际上还是电影相关的流程上工业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嘛。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也是接触了各种人嘛，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那你既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多去了解一下这个声音这方面的内容？那实际上声音上面的这个可以涉及的范围和你可以做的事情实际上比你本科学的东西要多得多。然后后来那就后来就去了美国嘛。我是大四了毕业之后直接就去了美国。我就读的学校是美国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就是这个 SCAD， 可能这个相关专业的很多人会听说过这个学校。我当时去的想法呢，其实就是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多开开眼界嘛，然后多去学一学这个声音方面，继续去深造一下。然后后来我去了那儿之后才发现，就是 SCAD 实际上它其实我们平时开玩笑就是 SCAD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蓝翔技校，它更多的就是实际上它是很专注于你在这个工业环节里面，你在你的这个产业里面，你实际上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它能够就是迅速的让你把你整个的工业的流程，然后你一些很实用的一些东西给你培养起来。 对，比较实践性的一个学校。 对，但是我其实去了那儿之后还是这个玩了很长时间，就是我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所有的这个 Max MSP 的东西呀、然后那个时候一些这个模块合成器的这种东西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候捡起来，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玩的。对，所以就是我其实一直是走就是研究生的时候一直走的是一个纯粹的是一个艺术化的一个玩的一个路线。然后游戏音频的这块呢，其实我最开始从本科然后到研究生，其实我一直信念是很坚定的，就是我其实就是想做电影。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后来就做了游戏呢，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这个你虽然在学校，但是你不断的跟业界有接触嘛，你就发现实际上你做起来电影，你大部分的时候整个产业里面这个比例最大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还是正剧，就是剧情片的那样的东西，其实它的比例是最大的。那你做声音这块的东西呢，其实正剧的东西你不能说我没得做，或者说我没什么意思，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你比起来游戏，或者说你比起来这种交互媒体的，那你交互媒体能做的东西那就比正剧要多太多了。 对，趣味性就少了很多，是吧？你正剧的话可能要贴很多 Foley， 贴很多对白，然后就是一个环境音，再没有特别多设计的东西在里面。也许你碰上 Game of Thrones 这种剧就很好。 对，你不能说正剧就没有设计，其实它设计也是很精巧的哈，只不过就是说你可能你长期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东西，你偶尔来一个你觉得还有点意思的一个东西。对，那你游戏的情况呢，就是你天天干的事儿都不太一样，你每一个项目之间可能风格差的特别特别多。那后来想了想，那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可能还是挺有意思的嘛。对，然后后来就算是机缘巧合吧。对，然后就开始做游戏做到现在。 那我知道这个刘子琪是玩很多游戏，因为像我们俩我们都玩 DOTA， 我们还练过几次。那这个大东老师，你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算一个玩家吗？就是你会玩一些平时都会玩一些什么游戏？ 我其实我上学的阶段的这个玩游戏的历程可能跟国内大多数的人都是一样的。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一个小霸王嘛，然后从那个时候 的 游戏开始，对，从红白机那游戏开始玩起来，然后上了中学之后就开始这个跟大家一起去打一些那个时候的这个局域网对战的游戏，比如 CS 啊，然后更老的一些什么这个 Quick 2吧， Quick 2 3，然后那个时候就打一些 FPS 的这些竞技的游戏。然后再后来的时候上了大学之后，那就是所有的大学男生都开始打魔兽世界。 对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想想上大学的时候魔兽世界已经是挺靠后的版本了，我想想应该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魔兽世界国服刚开70级嘛，然后大家天天就不上课，天天就在那儿打副本， 翘课玩游戏， 天天翘课打游戏。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才有的那个 DOTA 嘛，然后才有的这个 League of Legends 这样的 MOBA 类的这样游戏才火起来。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快，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快毕业了。 然后对，再后来同时期的时候，因为我们宿舍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玩主机游戏，那个时候他就是天天就是在宿舍里头，我们在那儿打魔兽世界，他就在那儿打 GTA。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对，那个时候应该还是 Xbox 应该还是360的那个时候， 对，应该是。 然后他就天天对，然后那我就实际上其实我之前主机游戏的经历不是那么丰富，那我就是借助于就是通过他那边我才了解了很多， 正好遇到这样一个室友， 哎，对，才去打了很多主机游戏，然后后来就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可能更偏向于就是你 PC 端或者是手机移动端的游戏玩的不会很多，那慢慢的可能就是主机游戏玩的很多，到现在其实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我自己个人的兴趣可能玩的游戏更多的还是主机游戏 啊。我想问一个，我想问一个就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我是从小到大我都爱特别爱玩游戏，但是其实在出国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做游戏音频，我从来没有觉得就是游戏音频它是一个职业，就是它在我脑海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想法。也是出国之后，然后因为接触了这个行业，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同学啊什么的，然后才慢慢的就是觉得啊，那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酷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出国的时候，你们对游戏音频的这么就是这个概念在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个像我这一代人，因为我是96年的嘛，我差不多小时候就是接触的是 PC 时代了。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像是帝国时代啊、魔兽争霸那个时候的一个，反正是特别火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有听到很多PC 游戏里面一些不错的音乐，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有想，哎，其实我如果长大了，我如果能给游戏写音乐该多好啊。但其实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当回事儿，一直到我差不多大二大三的时候才把这个捡起来。所以其实中间有好几年，其实中间初中那段时间我挺沉迷游戏的，然后影响到了学习，然后最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才是把它捡起来的。 本身的一个梦想真成真了是吧，一个种子终于发芽了。 对，其实上了初中之后，我就一直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了，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才重新把这个当做一个考虑，其实也是挺神奇的。 所以你那时候可能还是就是停留在就是说游戏音频可能是只是在游戏音乐这个领域，可能音效根本都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这个音乐很好是吧？ 对，其实音效我是真正到了大三才开始接触的。但是我个人来说呢，我对音效的兴趣一直没有对音乐那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玩家都能记住音乐，但是没有玩家能记住音效。 对，你们都说这个隔行如隔山嘛，对吧？其实像作曲还有这个音效的这个制作，还有这个电影的音效，还有这个游戏的音效，其实都是不同的领域。这个每个这个领域它有不同的这种，就是非常专门的人才。 是 但也有很多这个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会可能是什么方面都很懂。 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做音效，然后对音效特别重视，然后自己做哪一个音效，然后都会细细琢磨好久。然后对别人观众来说，可能就是一秒钟的一个事情。然后确实是它有不同的重要性，比如说对白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对白就是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敏感，我觉得做对白是一个挺枯燥的一个工作，但其实是它是一个就是说不管在电影或者在游戏中它是占非常比重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是每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在心中有一个衡量，然后别人心中也会有一个衡量。 对 对， 那像夏老师你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其实一直是做就是大块说起来可能是音效这块的东西嘛，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是就是也是工作这几年下来，感觉下来所有的包括这个玩家的反馈啊，包括所有的这个调研的东西，那实际上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起码我接触到的国内的玩家，实际上他们最重要的最注重的游戏里面的所有的音频的环节，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对白这块的东西。那你对白的这个东西，对，你对白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有了之后，那你实际上你整个游戏的这个体验，你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质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曾经试过，就是你把音乐和音效的东西拿到最少量的东西，你保证所有的对白是全的，那你实际上你整个音频的体验大概60-70%的东西其实就都有了。 那我其实一直以来，虽然我是做电影出身，但是我跟 Jasmine 一样，我也是觉得对白是一个特别特别无聊、特别枯燥的一个工作，尤其是你在电影里面的这个修同期啊，就是 dialogue editing 这个事儿，其实是特别特别苦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又必须去手工的一点一点一点去把它做得很好。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对电影也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你的音效，你所有的这个音乐的内容，实际上全都是围绕着对白去做的。游戏呢，游戏我之前可能我特别喜欢做的就各种各样的音效啊，我就仔细去琢磨每一个东西这个音效怎么去把它做好。那后来慢慢的还觉得就是说，哎，你在有对白的情况下，你实际上你最应该重视的事情，你游戏音频里面其实最直观的、最直接的，能够提供给玩家信息的内容，然后玩家能够迅速的跟你游戏产生感情的东西，其实还是语音这块的内容。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这个游戏的类型有关系吧。像我知道很多游戏它其实根本连对白都没有，像很多独立游戏，因为它可能没有这个 budget， 它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做对白这块。 但是游戏本身像 Overwatch 对吧，它的对白就特别多，每一个 character 它都会有自己的对白，然后录好多种。然后在你比如说我其实很喜欢玩那个叫皇室战争是吧，中文。 那个 游戏我玩很多。他的那个音效做的就是他的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哪一个角色出来了， 非常胡逼啊，其实他们 的音 效。 对，他那个音效其实做的就是特别有个性，他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谁来了，然后巨人来了还是那个还是是一个闪电还是什么，就是他特别有那个区别性。 对，你在没有预算，就你比如说一些独立游戏，你可能没有预算去做语音的内容，或者说有一些游戏风格它本身语音的东西就不多的情况下，那其实我们见到的更多的设计师，其实他是会用另一个方法去找一些声音的元素，音乐也好，去代替语音的这块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GDC 的时候听的那个 Horizon 的那一场，它实际上讲了很多这样的内容。它虽然它所有的怪兽它是不能说话的，但你实际上你音效的东西其实是代替了它语音的东西的。对对对， 行。那我们在开始聊 GDC 之前呢，我们先简单聊一下，就是两位都是在国外留学，然后可能也是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我想知道，就是像刘子熙在波士顿，然后这个大东老师在 Savannah， 那你们就是这个城市，你们在那会儿待的时候，这个城市游戏音频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们在学生时期是不是也会就是大量的去跟这种行业内的人去接触？那你们就是本地有没有什么像 meetup 之类的，然后你们会广泛的去社交之类的？ 像波士顿这里的话，因为其实伯克利这所学校在波士顿这地方没有别的其他学校在竞争，不像 LA 这种地方会有各种学校。所以说波士顿这里其实游戏音频这块光是我们学校学这个专业的人就已经很多了，所以 大概有多少人？ 比如说每年的其实也只有几十个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一个城市能有几十个学游戏音频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 等于就是说你们就是在学校内部就已经可以就是大量的交流，互相交流知识了。 对，我们学校有两个社团，一个是游戏音乐的社团，一个是游戏音效的社团。然后尤其是我们音效的社团的话氛围特别好，大家每周都要去交流技术啊，谈谈这些心得的，包括秀一秀自己做了什么东西这些。当然波士顿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游戏公司，所以说这个氛围都是以独立游戏为主，它不像西海岸的很多城市有那种大公司在那里坐镇，就是所以说就有一些公司上的氛围。所以波士顿像比如说 PAX East 的这种游戏展每年会在波士顿举行，也是以独立游戏为主的。对，马上下周就是 PAX East 了。所以说波士顿的独立游戏氛围非常的浓，大家基本上游戏开发者大家聊的都是一些独立游戏上面的创意的东西，不太会去聊这些商业游戏，像或者说三 A 大作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波士顿的氛围对于独立游戏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在这里的游戏团队很多都是小团队为主，比如说这里每年的 Global Game Jam 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参加，包括这里有很多学校的学生大家一起，然后也是 我觉得氛围非常好，但是 Game Jam 这块音频基本上就是被我们学校包了的， 只有一所学校， 对，可能 而且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感觉跟温哥华其实也挺像的，是吧？温哥华，因为我们每年 Global Game Jam 其实也是规模挺大的。 温哥华有一所就是叫温哥华电影学校，好像在上海开了一个分校，它是几乎就是在温哥华最有名的这个做电影声音，然后包括游戏声音，它是一个也是差不多那种。就是像 SCAT 是吧，叫 对 SCAT 对 差不多的感觉。嗯， 除了这个学位可能没有 SCAT 那么高，因为他这边 出来他是一个 diploma， 对，都是 diploma。那大东老师呢？ 我在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 Savannah Georgia， 是美国很靠南很靠南的一个州。它其实游戏的氛围其实特别特别不好。但是呢就是对，但是因为整个 SCAD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类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艺术设计的一个大学，所以你看我们学校实际上是有 game design 的专业的，然后也有这个 motion graphic design 的专业的，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学校的过程当中跟大量的其他院系的学生包括影视的这个学生我们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交流呢，有很多的学生作业啊，很多学生的作品呢、啊、实际上我们都会去参与，对，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学校内的这么一个交流。那我很多的时候就是真正到游戏行业内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很靠后很靠后的时候，到了西海岸的时候才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才做了很多其他的就是专业、行业内的这些事儿。 OK， 像这种特别优秀的学校，他们里面有很多非常，其实他们的老师都已经是大牛了，行业大牛了，对吧？像那个 对像那个刘子琪，可能你的老师就我们俩之间还有点缘分，就是我的上司 Duncan Watt 是他的老师， 哦，是他的老师， 对对，所以那好，那我们就可以聊一下今年 GDC 的内容吧。 嗯，主题来了。 先聊点轻松一点吧，先不聊这个 GDC 都看了什么。 GDC 特别不轻松是吧？ 是，我就感觉，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去 GDC 可能就是压力特别大，就觉得任务特别艰巨，要认识这个，要认识那个，然后一天下来可能都是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空闲时间，没有歇下来的时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去 GDC， 就是你们两个的日程安排大概是什么样？就是一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你们就是会 怎么 安排？ 对， 啊，这样，其实我这次来 GDC 还是以学习技术方面的经验为主吧，认识一些大老师为辅的，就只是主要是去见了一些我自己一直知道的一些我喜欢的作曲家，能见到他们的本人。我在 GDC 的话，我还是以听讲座为主的，基本上白天的时间我都去听各种音频上的讲座去了，确实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晚上的话，我其实没有参加太多的这种社交的活动，还是跟国内的一些，就像是像大东老师啊，还有比如说腾讯啊，其他公司的一些，这些音频的一些负责人、一些大佬们交流一些吧。其实还是跟国内的交流比较多，因为我毕竟毕业之后还是回国工作的。 嗯哼。对，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在其中寻找一些机会，比如说你工作以后的去向啊，或者是就业信息啊，还是只是停留在技术上面的？ 其实还好，因为我其实是签了巨人网络的，所以说我没有暂时没有说去找工作的需求，只是先认识认识。 okay. 对，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其实很多人去 GDC 他们可能是抱着去找工作的这种就是想法，对这个意念，就是去看，就碰机会，能不能说下年然后找到一个大的项目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为了找工作来 GDC， 也不要把这个意图暴露的太明显，因为其实这样的话会让大佬们很反感。 很反感是吗？然后就完全不理你了。 对对，如果确实有他们有招人的需要的话，那他确实有单独的这种，就是他们也不希望在 GDC 上有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我这次我连名片都没有印。 太自信了哈。 那夏老师呢？ 我是这样的，因为 GDC 是从周一到周五嘛，刘子琪你是哪天到的 GDC？ 我是周日就到了，然后玩了一圈，然后 对对 对， 我其实周六就到了，但是我周六周日我去这个也是买了一些东西嘛，然后我周一周二两天其实我是在洛杉矶的。 然后对，去洛杉矶见一些人，然后拿一些东西过来。 对 对，然后我是这样的，我每年来 GDC 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压力都特别大，因为网易这边就是网易雷火的音频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来，那我肩负的职责就是说我要把 GDC 上最新的这些东西然后拿回去给大家全都讲一下分享一下。对， 好像那个去取经了一样是吗？就是 对，每年都有一种西天取经的感觉。 西天取经 有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对，所以就是我经常就跟同时去 DC 的人说，我说我这个上学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累过，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去听讲座听讲座，然后之后你自己听懂了，其实相对来讲还是容易的事儿，但是你把所有东西都记下来回去之后还要跟所有人说明白这个事儿。 你还得在微信上直播是吧？给群里 人发照片。我说一下哈，我微信直播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我每天能给我自己复习一下。 对，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对对，其实我也是的，我记了一些笔记，然后我就看我的笔记把这些内容复述出来，这样我就差不多印在脑子里了。 对对对，然后同时嘛，你作为公司里面的这个音频方面的代表去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接触一些供应商啊，然后接触一些行业内的一些大牛啊，一些大佬的这些人。所以就是包括你看一些这个技术展位上的一些公司，你可能也要去他们那边跟他们聊一下，然后互相交换一下情况。所以就是因为他 GDC 这个日程其实排的是特别特别紧，今年还稍微好一点，前几年的时候日程排的非常非常紧，所以每次你都要每一个时间段规划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哎，我到这个点了，我赶紧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对， 然后一看跟人家说的说，哎，时间差不多了，不好意思，我还有个讲座，我得赶紧回去。 还得又要去别的。 对， 连饭都没有时间吃， 真的真的真的。对， 所以也是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目的，对吧？去 GDC 可能都是为了不同的事情啊、因为我像 GDC 这几天那个 Twitter 上也是。就是有各种这种说法啊，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去 GDC 不要去那些 talk， 一点用都没有，那是浪费时间。我去 GDC 那都是整天都是在外面跟各种人聊天。 对，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就是跟每个人的自己的需求也是有关的。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去看那些 talk， 有些人可能就是不需要。 对，比如说我的室友今年实际上拿到了 IGDA 的全奖去 GDC， 实际上非常不错，就帮他买票，实际上机票住宿都全包的，等于说是免费去。但是其实我室友他在 GDC 那几年啊，不是那几天。他都没有去几个讲座，他跟我说，其实对于他，因为他我的室友是美国人嘛，他也是做游戏音乐的，他在其实对于美国人而言 ，GDC 这种活动的社交需求非常的高。其实对于来参加 GDC 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以这个学习技术、学习这些讲座为主的。但是美国人而言，认为他晚上泡吧比这个白天的讲座要重要很多。 对，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晚上弄得好晚回去。 社交好像更多一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中美的这种人脉所谓的一点区别吧，就是美国这些比较喜欢这些相对陌生的人在一起，然后中国还是大家就是老朋友一起聚比较多。 比较喜欢认识新朋友。 对，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很多新朋友其实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但是美国人的话还是会就比较在乎这个东西。 对，像我可能觉得他们是不是觉得说这些视频什么的我都可以通过网络然后再回，比如说过几天我再去网上去重新去看，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但是这个机会跟别人交流的机会只有在这个现场才能完成，那他可能觉得这个机会是更加宝贵的。 我实际上我学校今年来 GDC 的同学还挺多的，我在 GDC 差不多看到了有将近10个我的同学。但其实我学校有好几个同学他们来 GDC 就没有买票，所以说他们讲座是进不来的，他们来 GDC 就是在对，就是在旧金山等于说是 hang around for a week 这样子。 那他们也是真的就能够见得到就是他们想见到的人吗？ 其实见到人并不是一个难事，但是如何让人记住你，这才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怎么样建立有意义的这种 conversation？ 对 对，比如说我室友，以我室友为例的话，实际上他虽然今年 GDC 也是第一次来，但是他去年跟前年的时候去了11月份的那个 GameSoundCon， 就是美国的等于说专门为游戏音频的一个开发者大会。他在那上面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在 GDC 上又见到了，想第二次见到这个就跟 第一次见到就有不一样了，其实让对方对你的印象很深了。 对， 所以说以后哪怕是通过这种机会来找实习找工作，实际上就会要容易得多。说指望靠一次 GDC 见到一个人一面就要得到什么样的这种机会，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不太可能。嗯，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大东老师啊，就是您好像已经去过好多次了是吧？有三次还是 对，这次是第三次， 对，三年了。 对， 对， 您觉得就是说在这三年在这就是您去 GDC 的体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就是说你觉得在知识层面上面你觉得就是说它是有增长还是还差不多，然后就是你觉得学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回去 学以致用？ 对，学以致用。 我明白。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怎么说，从几个方面来讲吧。第一方面，我觉得整个 GDC 的氛围上来讲，我其实觉得包括我这次 GDC 的时候也跟一些大佬聊过这个事情啊，就是现在大家感觉呢 GDC 其实一年一年的是在往这个普及化的这个方向这个趋势去走。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想一想，就大概十年前我们去看一些特别特别老的 GDC 的一些录音的时候，你觉得专业性特别特别强，就是一些当时特别尖端的一些东西，然后拿出来所有人去讨论啊，去分享这样的。那可能这几年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些 talk 呀，包括一些他办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些这个刚刚起步的一些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创业者，然后包括一些你刚刚入行的一些设计师，一些这个游戏的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活动去。当然高层次的那些东西还是有，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感觉这两年 GDC 的东西更注重的是这个我怎么把大家全都给它聚起来，然后再去对就是把我这个水平整体的去抬高它。 对，毕竟可能我觉得是就是做游戏音频这个领域的人在以前没有那么多，然后现在这近几年可能一下发展的特别快，然后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特别多，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把脚踏进这扇门，就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可能去普及这个知识，让大家更活跃的去参与。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他现在这个方向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于你刚刚入行的人来讲特别友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又可以我学到一些专业性的东西，同时我又能够参加一些活动，能够让大家能够聚起来，然后我又能认识一些人。那你实际上你这一次来 GDC 的收获就比你以前要听一些你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甚至你可能用不上的东西，那就要价值就要高得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从你仅仅从 talk 上面的这个质量来讲的话，我其实觉得质量其实一直没什么变化，只不过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上方向它其实是有一点变化的。所以那可能很多东西就是以前我们老的 GDC 的一些 talk 它可能讲的是一个特别特别专注的一个小领域的东西，然后讲特别特别深的一个深度。那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很多 GDC 的这些 talk 包括你看今年讲的比较多的什么这个 Destiny 啊，然后 Call of Duty 这样的游戏，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综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verview 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呢？我其实觉得你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对不对？就是说可能我深层的东西没有那么深，但是呢我了解的方面变多了。所以这个事儿就完全看你自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 就是说你想有没有角度去听这个东西，然后你有没有说在这个东西能不能拿回来一些，可能他可能就把这整桌的菜全都给你了，然后 全给 你去挑， 每一个给你来点 sample 你先尝尝。 对对，尝 sample 尝一尝。 对对，然后你有兴趣的呢再自己去深挖去。对对对，然后再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国内，因为前几期的节目我也听两位聊了哈，确实是这样的，我很认同，就是国内这两年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你都不说多长时间，我三年前刚去 GDC 的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说哇，好多东西完全都不知道，完全没听说过，然后或者说就是完全是就是啊，这个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你再到现在这几年过去之后，其实大家追赶的脚步，就国内追赶的脚步非常非常快。那你再来的时候，你很多事情，对，你很多事情你实际上已经你在技术层面已经是能跟大家去平起平坐的去聊这个事儿，就说啊，你是这么干的，哎，那我们是这么干的。对，所以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几年看下来呢，我觉得确实是每次去都是能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能见到很多很多人。 嗯嗯， 但是呢就是感觉这几年下来的话呢，你整个的方向啊，包括你所有的这个心态啊，会稍微有一点变化。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好的变化，一方面就说明还是国内进步了嘛，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还是说明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能在一个平面上去这样去讨论一些问题，那你实际上讨论的结果会更深入。 对， 是 啊，既然我们都聊到了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对比啊，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国内的游戏行业发展，它可能还是比较注重手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游戏类别，而像国外呢，可能像这种很多这种大型的3A 游戏。他们会有这个 console 还有这个 PC， 他们会注重这些平台，当然手游也是一方面了，但是就不会像国内那样可能会可以更集中在这种手游和页游。就是两位有没有觉得，就是像作为中国人到 GDC， 他们是否就是会对手游会有一种就是比对国外有更深的一种认知呢？因为毕竟国内他做手已经做了。 我自己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虽然我没有太多的说做项目的一些经验，但是我其实就是包括国外的游戏国内的游戏我玩过的游戏是不少的。那我觉得像这次 GDC， 比如说就音频而言，所有的讲座里面我记得只有一个讲座是关于手游的。然后那个讲座的题目还是说如何把手游上音频的质量做得像主机游戏一样好。 3A 作品一样。 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从技术上来讲，我觉得手游相比于其他像端游这些，就有两块的技术是我觉得比端游要更难的。第一块是服务器的问题，但是这个跟音频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第二块的话其实是关于音频资源的这个压缩还有优化的问题。所以这一块实际上在端游上就是实际上大家就觉得电脑的内存 CPU 这些都那么强，好像不太需要特别去优化一些，但是手游上国内的很多东西会压得非常的死。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就是中国的这音频从业者其实像我觉得会比国外的人更加在行的一点。 对，那像大东老师，像你已经去 GDC 三年了，那接触到这些套可能大多数都是关于端游的，那就是当你带回去这些知识的时候，如果应用到手游上，你觉得就是会有这种困难吗？还是会觉得还是都是一样的？其实 我觉得可能大层面上来讲还是一样的东西多，因为你抛开那些就是纯粹的技术上的东西不谈，你设计上的很多观念实际上我觉得相通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你当然除了一些就是说你可能手机本身它硬件的限制啊，然后包括你手机游戏跟这个端游的这个东西它整个的这个玩家他在使用的这个情景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你抛开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很多核心的设计的一些理念其实我觉得相通的东西还是很多。然后其实 GDC 每年还是就是音频这块还是会讲一些手游的内容，而且其实还是感觉挺有启发。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讲这个 Angry Birds 2， 好像是就是他们会讲我怎么把这个特别有限的一个资源的一个限制，然后我怎么把它的这个效果做得非常非常好。 对， 对，然后包括之前的那个 WISE 用 WISE 做的那个 Peggle Blast 也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项目嘛，就是用了非常非常小的空间，然后把所有的音乐音效全都做出来。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你到一个平台上，其实大家面临的问题差不多。但是对，但是很多对，但是核心的一些设计上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端游、手游都可以借鉴的。 对，就是优化你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但是你的内容，总之它还是第一位的。 对，你说到底还是你的内容决定了你所有的表现。对， 是。 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这两年中国的市场发展非常的快，等于说让国外其实都非常的惊叹于中国游戏市场快速的发展嘛。当然他们也知道中国的游戏市场现在是以手游为主的，所以说在很多技术支持上，他们面对中国的开发者就会提出专门这种手游方面的这一些技术的方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互动音乐的一个叫做Elias 的这么一个中间件，见到了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是想利用 利用 MIDI 技术，实际上在手游上做一个音乐性的颠覆性的创新。就是因为互动音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比如如果我要给我的音乐分成很多层，然后互相播放的话，第一个是我要同时播放很多个乐器的声音，这样子会占用 CPU。第二个是我的对这个硬盘资源，就是说这个包的大小，对 Soundbank 的大小就会增加很多。Elias 这个公司他们针对手游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把旋律乐器用 MIDI 去完成，然后我只载入，我就像一个 sampler 一样，我只载入这个乐器里面我要用的旋律的音的采样，然后我在里面通过一个比 WISE 更加方便的一个 MIDI 系统来触发这样一个事件，然后来可以实现一个很高互动性的音乐，同时低的资源消耗。 对，刚才刘老师谈的那个 Elias 的那个技术，就是他们的那个插件其实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不光是这个是用的完全是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用这个 MIDI 来制作音乐的这么一个思路去处理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模式，包括它整个的这个 sequence 也全都是用 MIDI 的那个形式去触发的，所以那你这个东西做起来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家，你对于这个作曲是特别友好的一件事儿，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你除了要去处理很多作曲的内容，然后你还要处理很多你中间件的一些东西，那有了 LS 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那你实际上你能够把你的交互的内容跟你作曲的内容都拉到一个平台上去做， 对，就是交互性会变更强。 对 实际上 用起来会顺手很多， 这样其实也是就是把作曲呢更进一步的带到了这个游戏就是 game development 这个 cycle 里面，因为我们 对 平时其实作曲啊音效可能一直就是都是属于一种跟游戏， 我觉得最大交互性的游戏可能就是说 loops， 就是它给你有一些同一个 key 或者同一 scale 的那种 loops， 然后你把它就是全部连起来，比如四个 bar 或者 sixteen bars 那种，然后接起来。但是说让你自己真的去写作曲这种东西，可能不是很多。 对，那两位就是都去了很多 talk， 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直播。那就是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些？能分享一下？ 对，我其实印象特别，我印象特别深的，今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地平线的那一场 talk，因为是这样，就是地平线这个游戏是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它无论是就是从游戏整体上包括它的声音上的这些处理，其实我觉得都特别特别有意思。那我这次就是去听了这一场讲座之后，我才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有的特别特别精巧的设计，除了你设计师本身的一些这个构思啊，你的一些设计就是一个前期很艰苦的一个设计过程之外，那他们就是在前期预研的时候其实做了大量大量的研究，包括你看他们，因为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这个深入的玩过 Horizon 这个游戏哈，它的这个游戏的设定，对，它的这游戏的设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它虽然都是机器人，但它所有的这些动物它不完全是就是人造的，它那些动物实际上全都是自然演化进化出来的， 对， 只不过就是它是用机器的部件去构成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它实际上跟野生的生物的这个生态的形态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那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当中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行为，它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然后它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作息啊，每天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前期就是在这个做了大量大量其实说起来跟声音关系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研究，但是就是正是这些研究包括美术上的很多这种东西，他们做了很多这种研究，但也正是这种东西那保证了他们后期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明确很清晰的一个统领性的这么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来指导他们后面的这些 所谓我们想说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它的创意的这个我们叫的是 vision， 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翻译，就是说你在创意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在脑海里面可能已经画好了这个我的目标，然后当然说这个项目肯定会有他的主负责人，他是一个他写这个故事或者是领导整个团队，那他的脑海里面可能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我需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不管是从美术上或者从声音上，我希望他感给这个观众的一种感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好的项目都会有这个很明确的点。 对对对，就是你说的 vision 这个国内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具体的对应的叫什么啊，大概就是概念阶段的这种东西。 对，概念可能是。 世界观概念阶段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国内大量的项目其实不太注重这个事儿，或者说有这个流程，只不过他们执行的不是特别好。这不光是我接触到的项目，包括很多我认识的人，我们聊下来之后其实都是这样。那两方面，一方面我觉得可能确实也是国内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进度啊，开发的这个周期会压缩的很厉害，然后大家可能对就是说你即便前期有这样东西，你后面迅速的把这些东西迭代了之后，那你还能不能守住你最开始这个 vision？ 对，刚开始想要追求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不会想要那么明确了。 对，第二就是那可能大家基于这个问题，那你可能更多的实际上我怎么才能，你关心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完，而不是说我怎么能够就是我有一个统领性的东西，我一步一步的按照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 那我觉得也是，但是确实看下来这两年我觉得会好很多，包括很多设计师啊，包括很多游戏的设计师，他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处理这样的事儿。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还跟这个国外成熟的这种 3A 的作品有差距的地方。 那大龙老师，像你刚才说地平线的它这个前期的这个调研，是比如说它是各个部门都会有一个领头人去专门去做这件事情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部门他去做这件事，然后告诉我每个？ 对，他这个 talk 因为主要是声音设计师他们在讲这个问题嘛，那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视角是声音设计师的视角，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研究之外，他谈到了一个小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地平线里面的每一个怪兽，这个在这个游戏设计部门里面都有一个很详细的文档，他们公司里面管那个东西叫 60 pager， 就是一个怪大概就是60页的，是一个设计文档的东西。对，然后他开了个玩笑，就说你如果拿着这个设计文档去，然后你真的是可以把那个怪兽做出来的， 就是写的非常详细了，是吧？ 已经详细到这个，对对对，我看他们的那个 slide 的那个截图里面，就是包括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受到了惊吓，他是怎么反应的，然后他跟他同类的这个族群之间他是怎么报警的，然后他们之后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这种东西。就完全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去写了一个报告出来。所以就是你从这一点你能看出来，就是不光是美术，然后游戏设计，然后音频，就是可能所有的部门他们都会合力的去把一个东西做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细致。中国人总说嘛，就是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么个道理。你前期的时候你把这些你准备的工作做得足够详细，然后足够完整的时候，你后面的时候实际上会省到你很多这种大家一起这个挠头啊，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不出结果呀，这种事情，那你在前期的时候，其实对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路线，其实对你后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是是，包括他们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每个怪兽他们都有不同的声音，他们怎么交流，就是说这些他也可能算为作为对白吧，是吧？作为怪兽的一种怪兽声音吧。 对。对， 但是他要去设计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设计理念在里面，他才能会设计出来这种独特的声音。 对对，他们他那一场 talk 里面，他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给所有的怪设计的这个类似于语音的那样叫声的东西，它其实不是说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它首先是给每一个怪兽全都赋予了一个叫人物设定。其实这个人物的设定是就是性格上这个东西，其实在其他的部门是没有的，那完全就是从音频设计师这个地方发起的一个设定。那他举了两个例子嘛，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那里面有一个大螃蟹那样的一个怪，然后他给他设定成了一个中年上班族的一个大叔的那个感觉，然后对就特别 挺像 这个脾气不好，对、 嗯、 然后就那么一个每天那个忙忙碌碌的那个感觉的那么个东西。然后这个最开始的那个我们最开始游戏里面遇到那个小怪那个 Watcher， 就是那个小的那个 小 蜥蜴的 那 个东西，哎哎，小恐龙的那个东西，那他们就给设定成了一个吉娃娃一样的一个动物，就是特别吵，然后很闹，然后永远也不安静。对，在这东东看看西看看，很活跃，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种就是很细节的这种设定，但是你同时又是一个就是提纲挈领的这种东西。 是， 那刘子琪，你看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talk？ 这样，因为我觉得像是夏老师跟 Jasmine， 你们都是一个是在雷火做了很多大型的端游，一个是在 EA 也是做 3A 厂商，你们对这个游戏音频最看重的这块应该是像比如说大型的项目管理，包括如何提高这种大型项目的效率这块，所以说 Horizon 这样的对感触就非常深。但我跟 Nicholas 呢，我们俩都是比较偏爱于像是独立游戏啊，或者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 游戏为主，所以说我在 GDC 呢也是在尤其是在音乐上去找了很多这种较小型游戏在音乐上有独特创意的这样一些游戏来进行主要的一些学习。然后我想说的还是这个 Figment 这个游戏，实在是做的是非常的好啊。这个讲座其实让我最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主讲人他在讲完之后拿起吉他开始唱歌了他把游戏的主题曲在现场表演了一遍。我觉得在 GDC 这样非常严肃的一个场合，然后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演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奇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 是 等于像活跃了现场气氛一样是吧。 对对对，说回到这个游戏本身呢，这是一个丹麦的一个小的一个独立游戏工作室，大概十来个人做的一个游戏。他们的游戏呢主要是针对相对于比较低龄的一些类似童话故事这样的一个游戏为主要的这种市场方向的吧。这个游戏的这个音频它有意思的一点，也就是跟我比较有共鸣的一点，也就是它不光是做音频这块，它本身也是一个 game level designer。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独立游戏，就不管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还是说跟一些别的人合作的，我自己一般或多或少的也会去参与一些游戏玩法的策划上面一些的东西。所以说当一个音频跟一个策划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创意，而且这些创意尤其是以这种小型的独立游戏或者手游能够发挥的更好。因为就是说3A 或者这种单机游戏，他们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剧情线为主，所以说他们很多的叙事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说语音也好，他们其实跟我觉得跟电影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对于这种小型的独立游戏还有很多比如说对战类竞技类的这种现在很流行的这些手游而言，其实他们是并没有太多线性叙事的内容，按他们的这整个游戏完全就是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对于音乐而言，在这种游戏上面能够发挥的空间反而比对于 3A 要更大。对，像是 Figment 这游戏虽然它是一个剧情也是一个 Adventure Game 但是它在音乐上设计是非常的巧妙。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 Musician 本身也是一个 Level Designer， 所以说它在设计这个关卡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上就是带了一个音频或者说一个音乐人的一个思维在里面去做这个关卡。因为它本身是个 Puzzle Game， 所以它设计出了很多的谜题是跟音乐相关的、 okay. 就是说真正把音乐作为了玩法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一个可有可无的只是在背景烘托氛围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背景音乐这样循环播放一样是吧。 对，我觉得做游戏尤其是我们游戏音频从业者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玩家打开声音来玩我们的游戏。 对， 这个对于3A 而言不是问题，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玩 3A 的时候不开声音的。 是， 但是对于尤其是对于手游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很多玩家他们对于手游而言他们实际上是静音在玩这个游戏的，也就是说我们把东西做得再好，这个玩家他不把声音打开我们等于都是白做。 对， 因为其实绝大多数手游而言你把声音关掉了你这个游戏照样能玩。对，对于这种小型的项目而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让玩家意识到这个音频的重要性。因此呢我们在不管是音效也好音乐也好或者语音也好，我们要尽量的去提高它的互动性，这种通过音乐或者说音效能够给玩家一些有用的信息，这样玩家的话会意识到我要必须要把这个声音打开我才能得到足够的这个信息，我在这个游戏中建立优势或者说能够解开某个谜题。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音频就能够保证玩家第一个是能够一定打开了，第二个玩家在意识到我是通过声音来解决了一个游戏中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我通过脚步声找到的敌人把敌人干掉，还是说我通过一个音乐性的谜题在玩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本身也是会让玩家意识到这个游戏音频对于游戏的玩法本身的这个重要性在里面， 就是不同层面各个方面的那种就是交互性设计吧。就是我其实你说到这个游戏让我想到一个游戏我玩过，它叫返校，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在台湾，他一个团队设计。 对，那是恐怖游戏这个游戏我没玩下去，我玩了一半吓死了 但是里面他们其实也就是设计了很多用声音来去解谜，有其中是有解谜，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深刻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是有一个广播在那里。它这个游戏的主题是根据有一个台湾的那时候是有一个叫白色恐怖时期吧， 戒严时期。 对，然后它就是都是那时候的歌曲，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的很老的50年代的那种歌曲一样。它的每一个那个键就是在广播上面的键，如果你 switch 那个 那个键的话，它就会它有一个 dimension 在那个游戏里面，你的三度空间就改变了。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挺那种就是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有创意性，然后把声音作为一个元素，然后它有其中也是一个解谜，就是说在一个教室里面有一架破钢琴，然后你要弹出来它给你播的那个旋律，然后你才能过关。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也是挺巧妙的。 对，像是比如说 Figment 这个游戏，它里面有一个关卡让我非常的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样乐器，然后呢这些乐器一个机关是锁着的，然后要把机关打开，你需要这些每个乐器实际上是播放了一首音乐的一个不同的乐器，像它们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分层的一个音乐设计嘛。他们的每一个乐器的话控制了其中当然就是里面的一个乐器，你需要再调这些乐器，把这些所有的乐器调到同一个调上，你才能解开这个机关。就是说这些乐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每一个乐器在一个不同的调上去演奏的一个首音乐，所以让这个玩家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奇怪。然后就是实际上这是这个过程，它就不光是一个解谜的一个游戏过程了，这就像我们现在说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功能游戏。功能游戏就是说我在这个游戏能够有是否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或者说能不能让玩家得到一些除了这个快乐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对于这个关卡而言，那么他的目标是要让玩家把所有的乐器调到一个调上，其实是对玩家的一个乐感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这个 idea 非常的酷。其实我自己的话，因为我马上毕业设计，我的一个目标也是做一个这样的类似的游戏，能够通过这种互动音乐的设计，让玩家在玩的时候能够真正觉得我是在这个做这个音乐性的谜题，然后我把我的耳朵能够通过玩这个游戏之后让我的乐感变好，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一直这个梦寐以求的一个想法。 对，其实像这个音乐作为这个交互性的核心，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微信那个小程序跳一跳，对吧？你没有办法， 对对对， 这是其实很难，就是如果你静音的话，就没有得到那个反馈，所以其实它就是把这种反馈融入到了这个 puzzle 的这个一部分当中。 对，跳一跳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跳一跳刚火那会儿大家都在玩嘛，然后我呢就在有的群里面，然后我一开始前两个星期的时候玩到很高的分数，然后我就发在群里面，大家都玩不到那么高的分数，都问我是怎么跳的。然后我就说我是通过跳一跳的这个游戏里面数里面有多少个音符，然后我来决定我跳多远。比如说我知道这个距离差不多是我听六个音符的距离，或者说五个音符的距离。然后那群里大家的就说啊，原来这个游戏打开了声音还有这样的提示啊，我都不知道。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国内的玩家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很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家很多人在玩手游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静音玩的。 对，我其实就是见好多人在这个地铁上嘛，还是在公车上，他们其实都是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完全就是静音的。你又比如说你忘记戴耳机了，或者是就是不好意思打开，他其实也在玩游戏，但是你根本就听不到这个游戏的那个就是声音的那个部分。然后我有时候我男朋友会玩那个王室战争然后他有时候不开声音，然后他就会输，然后他会输了非常生气，然后他会一直生气，然后我说那你把声音打开然后玩一玩，然后他打开声音了以后他就开始赢了，然后我说看到了吧，声音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真的是非常对，因为他有声音，然后他说哦那个什么什么来了，什么什么来了，然后对，然后就是声音其实非常重要，你玩的时候就是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信息。 对，就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都是去 GDC， 我相信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跟大牛也好或者跟同行也好的这种交流。那像大东老师在国内，就是我很好奇，就是国内的这个同行之间的这个交流环境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我们有像温哥华，我们经常会去本地的很多这种 meet up， 然后其实这个环境都特别友好，就是能跟这些非常不管是资深也好还是不资深也好，这学生也好还是这个大牛也好，我们都能进行这种非常平等的这种交流。然后 如果你想要去跟比如说一个声音设计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喝个咖啡，你有没有哪一天就是周末有时间一个小时这样子，不会说拒绝你这样子。对，就是说在国内会是怎么样个环境呢？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呢，我觉得得从两个方面说吧。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这个北美或者说欧洲的人的交流的习惯跟国内的这个或者说东亚的人的这个交流的习惯它差别有关系。 你看像在美国或者说你在加拿大的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愿意跟陌生人或者说你不认识的人去交流，去认识，去交换一些想法。那国内的情况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还是就是愿意待在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区域里面，然后每天可能交流的人更多的还是你自己认识的人。那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一个本质的一个差别在这儿。那你基于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你就决定了，就是可能这种完全是这种陌生人或者说线上的这种 meetup 其实不太好发起起来。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也是从业这么长时间了之后，这个慢慢发现就是大家其实交流的意愿是有的，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然后谁去挑头干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具体的形式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在国内可能又活动的组织者你要担负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一些不愿意互相交流或者说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大家能够认识起来，然后大家又能够坐在一起去聊这个事儿。 对， 那可能你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北美，你不太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在国内可能就要你要费心去考虑的是这个事儿。 是， 然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呢，还是就是跟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国内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很多时候就是你虽然有这个交流的意愿，但是你真正你落地去干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频于去你应付你所有的需求。包括我认识的很多这个相对来讲体量小一些的公司或者是一些供应商，他们其实每天的生活状态他完全是一个处在就是说，哦，我要把我今天的事情做完，然后我今天的事情可能做完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充沛，那我可能真正去就是说我 去社交可能就没有时间了。 我即便我主观上有这个交流的意愿，但是我客观上我的情况其实也不太允许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两方面的事儿吧。一方面呢，就是好的方面来看，就大家其实是有这个意愿的。然后这两年呢，也感觉就是大家也会去愿意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包括你看我在雷火这边，大家平时讨论的氛围也都非常好。但是不好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往小了说，是我怎么让大家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聚起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氛围去干这样的事情。往大了说呢，还是一个国内游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工作的情况的问题，怎么能够让大家这个更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优化好，然后我能够有一定的时间我自己去学习，我跟大家去交流，我跟大家去有一些这种互动的这种事儿。 是， 所以其实也是跟大环境分不开的，像压力太大的话你也就没有这个 可能。还有一部分就是夏老师讲到了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吧，可能在北美这种文化交流的这种文化就已经在那儿了，大家已经不会再去想这个事情，说谁不想去管这事儿啊，或者是大家不想交流，他可能就直接很多人就是很活跃的、很主动的去跟大家交流了。在国内，可能是亚洲人的一种天生的这种比较内敛的性格，就是去 open 一点、去开放式的这种谈话，还是有这种意愿，但是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羞涩呀，或者是不想去多说一句话呀。对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你跟就是大环境的问题，你其实你说我们也都是出国留学，然后你到了国外，其实把你扔到那个环境里面，你自己其实慢慢的会变成一个那样的人。 是， 但是你如果完全就是周围的人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其实慢慢的自己你也会收回去。所以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起码是说我们能够在音频的这个小范围之内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氛围给它建立起来。其实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基础的一个氛围，那大家慢慢的都会等投入到这个里面来去，然后你这个事情就能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对。 我个人还有一点看法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内外的这个行业交流的这块的差距呢，不光是这个文化上的原因，还有就是跟这个两边游戏产业的这个规模架构也是有关系的。像国内的话，一般就是比较大的游戏公司嘛，像是腾讯、网易这种大公司，它会里面会有自己的音频组，可能都十几二十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呢，内部交流都可以解决的一些很多问题。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就是外包，就是供应商这样的工作室里面也是一些人就是负责制作资源的，这块相对分的比较开。然后在国内相对呢，就是中小型一些的公司，比如说二三十个人甚至十个人的这种工作室，做游戏的工作室实际上是很少的。而这种规模的游戏公司一般都不会专门去请音频的人，而是直接就是由策划去找外包了。而在国外这里有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实际上除了那几个大公司之外，大多数的游戏的公司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像一个十几二十个人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可能比如一个二十人团队的一个以一个二十人的团队来说，可能里面就只有一个音频，或者说一个音乐一个音效这样子来做。所以说他们的话，这整个公司就一个人懂音频的，实际上他们是有这个对外交流的这个刚需的。 嗯，是，就是看你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然后你在哪一个团队里面。对，有时候可能就是他一个团队那么多人，他也就差不多，大家互相交流一下，觉得也差不多了，就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还是国内我觉得相对比较缺乏这种十几二十个人这样的一个一些做游戏的小团队，就是独立于公司之外的，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这样来做的。 嗯，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就是说除了像 GDC 这样子的活动你们会去参加，或者在学校里面，就是刘子琪你可能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跟学校里的人交流，就是说你们平时在自己的时候去，比如说你想去充电，你想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关于音频设计的或者是音响设计，你们都会就是采取哪一些方式呢？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在校生而言，我平常实际上是非常的忙的。我们学校每个人要选八门课，一般的大学的话，美国这边大学就是四到五门课嘛，但我们学校的课程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要选八门课，然后呢，基本上还都是专业课，所以说其实上平常要学的东西就已经非常多了，就是没有，就是光是把， 就是把学校的学好已经差不多，你时间就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游戏音频的这些东西，因为比如其实我们作为本科的学校而言，很多东西都是老师带你领进门，告诉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但他不会讲得很深，所以说其实老师很多上课的时候是以更相比于传授直接的传授知识，更加的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通过老师的上课告诉你啊，现在这行业里面有这样这样的科技，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粗浅的接触，但是呢要更深一些的东西你们就要自己去钻研。所以说我其实很多的业余时间会用于来钻研一些，就是来拓展一些课上的东西。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Max MSP 这个东西，这一个音频编程语言，我们上课会讲到，但是实际上讲的比较浅，但是我有的时候呢就会自己的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再比如说 Unity C Sharp 这块的东西那么我们上课的要求就是说你能够把音频接入到游戏里面，我能够在特定的 game event 能够触发这些音频上的 event。那其实做游戏这块本身就比如说 gameplay 的 programming 怎么写的，那整个游戏的策划是这游戏怎么设计，整个这些架构上的东西，包括就具体的这些编程上的东西，都是我在课后自己就比如说在网上找很多资料，就是教程这样子慢慢学的。 并不是你的同学并不一定都会做这些事情是吧？ 对，其实我做的很多东西我在我们学校都找不到几个同学会做的，其实交流一些在学校校内的话交流很少，所以说其实我相对交流的人我跟校外的别的学校的学游戏设计的人，学那些策划程序的人交流的比我跟我学校里其他学游戏音频的人交流的要多。 那大东老师呢？ 我现在可能主要的学习或者交流的一个过程大概是分两块吧。一块是我觉得我在电影学院培养起的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电影学院有一个优良传统叫拉片，就是干嘛呢，你一个电影一场戏反复的去看，然后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刷这个事情，然后你把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全部把它解构出来，这样的话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再去反推他当时设计的想法，然后他当时处理的技巧，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法，就是你能够，就是你我们就跟你一般的你观影或者你一般的玩游戏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 critical 的一个思路去处理这样的事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想不明白的问题，哎，那我就再会去网上找，你去 Twitter 啊，或者你去 Facebook 上找这个音频设计师，然后你单独去问他说，哎，你好，我是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哎，我最近在玩你这个游戏，然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那一般这种情况呢，大家就都会跟你说啊，你好你好，我这个事儿是这么干的。然后那你对，一方面就是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你答疑解惑的过程，另一方面你就这样你认识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嘛， 是 就是 这是一个。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我还是挺宅的，就是可能在家更多的就是对玩游戏的一个过程。那我平时其实看网上看很多东西，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看书看的还多一些，现在上班的也懒了，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 YouTube 上看一些视频。然后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我除了会去看一些真正的就是关于这个 Sound Design 的这种东西之外，我其实可能会看很多，就是 YouTube 上它有很多这种独立的小音乐人，然后他们会去做一些自己的这个，尤其是做一些这个电子风格的一些音乐，然后他们会去分享一些，就是哎，有一些小东西我是怎么做的，然后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插件也好啊，新的一些硬件也好啊，他会去跟你分享，哎，我这么个新东西。然后我其实这两年我会从他们这些独立的音乐人的这些地方能吸取到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能拿过来放到游戏里面这么用，哎，这个东西我能拿过来放到这么用，就是我想说的事情就是说，还是不要太把自己局限在就是说我是做 sound design 的，哎，我是做音乐设计的，然后我就去研究这个事儿。其实很多领域上，你把这个视野去拓宽一些，你能会从其他的领域里面，包括从其他的一些兄弟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能吸取很多很多你自己你值得借鉴的一些东西。对，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很多插件呀，然后这种模拟音源，然后它都是其实都本来是用做音乐的，然后当你做音效的时候，哎，其实你可以又把它拿过来捏过来，然后说，哎，其实这个其实是很类似的一个东西，比如说 Massive， 你可以做电子舞曲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软音源是吧？然后，但是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什么 Sci-Fi 的这种 Laser Sound， 所以。对，其实我也是跟大龙老师一样，就是在 YouTube 上看很多这种独立音乐人他们怎么样去做音乐的，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再去实验性的就是琢磨琢磨，然后怎么样去做声音，其实它好像有很多这种相通性的东西在里面。 嗯，行，那我们说回到这个 GDC，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去嘛，那我们可能打算明年会去一下。像大龙老师，你已经去过三年了。这个刘子琪，不知道你是去过一年？ 我第一年 啊，你是第一年。那你们觉得就是去那儿，就是像进行 networking 也好，或者去听 talk 也好，你们如果有人第一次去 GDC 啊，你们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我尤其是对国内的人来说吧，去 GDC 真的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英语，首先你要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行，要不然你就算是来了，你啥也听不懂。 嗯， 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英语这块总的来说，对游戏产业吧，尤其是音频这块非常的重要，因为本身国内的话从业人员也比较少，这个氛围也没有带起来，然后再加上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都是从国外进来的，也不一定来得及时有中文的翻译，所以其实如果把英语学好了，不管是不是为了来 GDC， 就是说对于整个职业发展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像我和夏东平老师，我们都是有留学英经验的，所以说我们的英语这块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国外的很多就是网上找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来进行学习。但这块如果说英语上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比较难，就比较难跟上，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是这个英语这块。然后来 GDC 要做其他的准备的话，我觉得还有对于国内的人而言，倒好时差。很多国内的人过来那几天啊，就是白天听讲座的时候昏昏欲睡啊，晚上的时候精神的要死。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从这两个侧面的东西来说一下吧。 嗯 嗯。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自己那个水和午饭都带好。这个真的特别 精神食粮， 这个真的，对，这个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实际的讲这个事儿，就是因为 GDC 人很多嘛，然后他虽然在会场里面会给你这个提供一些食物啊饮料啊，他周围其实吃饭的地方也有，但是因为每年 GDC 的时候去的人会非常非常多，他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供给完全其实是饱和甚至是跟不上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自己怎么能够就是能让你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尤其是从你国内刚过来还有点时差，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重要。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思路，就是其实旧金山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去看，你如果能够 早来一点，或者说你能够抽出来半天一天的时间，你去逛一逛周围旧金山的博物馆呢，你去逛一逛旧金山其他的一些地方，其实我觉得对你的启发，包括你自己整个开眼界的一个东西，其实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一个事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要光顾着，就是要不然一头扎进 GEC， 要不然就是满处去旅游或者去什么买东西，就比起这样的事情，多去看一看。对，我是这样，我等这个旧金山的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开馆，因为他之前一直在修它的建筑，我等他开馆等了三年，等了三年，我是去年的时候才去看到，然后确实就是也是收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去处。对 对。我去过一次旧金山，我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在 Twitter 上面看到很多人留言说，就是因为旧金山这个城市特别特别乱，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这种质疑吧，就是说为什么 GDC 一直要在这一个城市举办，然后他们对这个城市有点恐惧感，因为如果是来自于外国的人，他们可能对当地的文化不熟悉，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安全哪个地方是不安全的，所以可能会对他们的那种，就是有一个人好像在推特上写着他受到歧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晚上不敢出门，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这种经历啊。 我来之前我订的那个酒店实际上在一个不安全跟安全的区交界的地方，其实确实旧金山是一个治安非常不好的城市，尤其是国内来的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些治安的一些就是严峻的形势吧，就喜欢到处乱走到处乱逛，以为像国内那样安全，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是一定要结伴而行，然后晚上不要乱晃。对，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好像在酒店的门口出来，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声还是啥，反正挺害怕的。 对，好像是在旧金山是挺家常便饭的事情，比如说被抢劫呀、然后听到枪声啊什么的。对，其实可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对， 很重要。 下次就比如说你订酒店的时候，然后要选好地址，就是选好地点，安全区比较重 要，可能要非常提前的去订这个酒店吧，因为 订酒店的比较好的时间大概是头一年的年底的那个时候 啊，大概 甚至于就是你可能 GDC 刚开始能卖票的时候，卖那些早鸟票的时候，你就把酒店也都订下来。那个时候，无论是你的选择还是价格，实际上都会比你快去的时候再订要好。 是应该差很多，对，毕竟很多人在。 对对，另外关于那个安全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确实在美国，反正跑来跑去也去过很多地方，整体的美国的这个治安比国内差很多，就是国内真的是治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那对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在旧金山还是在其他的哪个城市，就是一定是得事先先做一做功课，就是你比如说你去查一查当地的这个 crime map 呀，你看一看哪个地方确实是比较乱的区域，然后尽量你去避开那些区域。另外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人的习惯，就我们经常在国内很习惯了夜里都两三点，哎，一个人去买点东西吃什么，就这样的事情。对，就是这种事儿，就是一定你到了那边之后，你整个各的这个脑子就得跟在国内的时候不一样，你安全的这个弦儿一定得绷起来。对，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这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没去过旧金山，去 GDC 的这点其实还挺重要。对 对，那也是说回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 GDC，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年它都是在旧金山这一个城市举行，然后它这个门票的这个费用其实也非常昂贵啊，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去一次真的是也是一件压力特别不小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也有网上已经有很多这种讨论，就说 GDC 就是为什么年度的这个游戏行业的这个盛会就是一定要这么集中在一个城市，然后让就这门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GDC 它这个运营它的这个机构还是一个私营企业，它并不是一个公益组织。那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就是对于 GDC 这种未来的这种发展有没有一种什么看法，因为我知道好多人他们可能开始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在网上办一个自己的 GDC，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我们都可以在网上交流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到线下去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觉得 GDC 这种东西是没有必要真的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办的，其实可以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地方，像我觉得像是比如说亚特兰大这种城市这样就很好，而且它也有自己的游戏产业这种。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不，但是网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就像很多美国人来 GDC 的目的就是他们就是来泡吧的，来认识大佬的，然后就一起聊的。你在网上对，你在网上是没法这样的，这个毕竟怎么样网上联系还是跟这个现实中还有很多区别的，一起喝杯酒这种。 嗯，可能只是能看一些 talk， 但是并不能就是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他选旧金山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你 GDC 其实还是一个就是美国的游戏产业主导的这么一个 conference 嘛，所以就是你旧金山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能选到的地址里面最好的地方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美国的游戏产业的这个版图的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了。 是， 对， 所以 毕竟你说西雅图啊，然后旧金山啊，它都是在非常其实不是很远，对。 对，还有洛杉矶， 你再往下就是洛杉矶嘛，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其实离 Austin 就离德州就也都是在西海岸沿线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也还 OK 了。然后说起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在网上办这个事儿呢？我倒是有不太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仪式感其实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就是你首先是你真正的你自己，哎，你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然后你自己这个很郑重的去，然后你自己有很强的目的性，因为你花了那么多钱嘛，然后你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你想干的事情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你如果是说，我不是说在网上办这个事儿不好啊，但是你如果在网上办的话，那实际上你就跟一个这种网上的这个 meetup， 实际上你的区别在哪儿呢？对不对？就是无论是与会者还是你的这个演讲者，实际上他其实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啊，那我们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东西。那 GDC 我其实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去对待。对，当然你说具体是价钱贵啊还是不贵啊什么的这种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有待商榷了，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其实也是像之前有很多人说，就是说像这些大佬如果真的在 GDC 见到了你，那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愿意花这个钱去做这个旅程的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了你对 你是有态度的， 对 对 对，你对你职业的这个一个看重。 嗯， 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是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是，我身边是有很多朋友去过 GDC， 然后他们几乎就是奠定了他们的那种职业道涯吧，可能是。 嗯， 有一个朋友是，他是直接在那里，他本身是做音频设计，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作曲，然后他们俩就是一起开了就是公司，之后就是一路飞黄腾达。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是，他有一个小的游戏，然后后来也是在那里遇到一个大佬，然后给他投资，在 Apple Store 发布了，就是等于他的事业也就是这样子一起一线上升了。所以其实 GDC 还是给这种年轻人啊，包括就是游戏开发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开启了他们这种职业道涯。 嗯，所以结论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就有机会，还是最好能去 GDC。 然后我还是非常希望以后在 GDC 的音频厂上能够有中国人在上一次台上演讲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技术美术之类的已经开始有慢慢的有中国人在能在上面去做一些讲座了，但是音频这块目前还是没有中国人做过演讲的。 嗯， 哎，但是 GDC 不是现在好像在中国也有中国的展会对吧？ 是后来停了，好像16年还是15年，就之后就全部就 没有的，有的 GDC 每年是有一个叫 CGDC 嘛，但是就是它实际上其实，你跟就是我们每年旧金山的这个 GDC 比起来，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因为它每年是跟着那个 China Joy 的那个游戏展是一起办， 哦， 对，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分论坛的那么一个感觉， 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 对，然后你无论是参加的人呢，还是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日程啊，你的安排的内容的这个容量啊，实际上确实你跟 GDC 还是比不了。 所以其实还是不能指望这个 CGDC 是吧？还是得来这个旧金山的。 看你想干什么吧， 对， 看你想干什么， 你自己意愿有多坚强。 行。我们最后再聊一下吧，就是 GDC 聊完了，然后再聊一下其实两位未来的规划，想做什么，想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我知道这个刘子奇是回国要去巨人，那但是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确切的目标，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怎么去实现？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把音频带进游戏，就是说带进成为游戏本身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不管是我在哪里工作也好，我能够有机会去实现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就哪怕是我以后可能出来做独立游戏了，我也会做相对于跟音频的关系比较大的这些游戏。 嗯，大东老师， 我的想法呢，主要其实是两块吧。一块就是我因为还是这个音效出身嘛，音频设计出身，我第一方面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内容方面的东西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细致，做得就是怎么讲更上一层楼吧，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我还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的这个不是整个，起码就是说我自己这边的游戏音频的工作的流程，然后整个游戏音频的这个管线的东西能够做得更让它优化更合理，更能够适应这个中国游戏开发的氛围，然后能够更大的解放大家的生产力吧。对，大概是这么两块内容可能。 对，所以也希望两位能够让中国游戏音频这是越做越好， 感觉 对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子是吧，大家一起努力，然后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好。 对，我们俩在国外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做做这个 podcast 对。对，我们只能在国外组织这个 podcast， 然后邀请国内的大佬们，然后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就是说邀请更多的嘉宾来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经历。今天也是特别谢谢刘子奇，然后 大 东 老 师，然后给我们分享了你们这么多的就是学习工作 GDC 的经历，然后个人的经历，非常感谢你们。 对，也欢迎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或者你们还有这个愿望的话，也欢迎再回到这个 podcast 再聊聊其他。 对，我们以后还是邀请你们回来。 好的好的，同时也谢谢两位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现。 也是谢谢两位能够这个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确实觉得能有这样一个中文的这种音频游戏音频的这个 podcast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也是能够帮助整个中文的一个游戏音频的社区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 努力吧， 一起努力。